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狼行成双》，作者乌哲， 第46集。蛋糕分好之后，边南低头狠狠咬了一口，还挺好吃的。秋燕在他旁边蹦了半天，他转头发现秋燕手指上顶着一坨奶油，举着胳膊一直蹦，估计是想往他脸上抹。蹦了几下没够着，只好把奶油抹在了他手上。边南乐了，蹲下用手弄了点奶油抹在了他鼻子上，又在他下巴上点了几下。 白胡子小老头， 你也是。 秋燕笑得很开心，往他嘴上抹了一圈奶油，又举着蛋糕往秋意身上扑过去。秋意赶紧也蹲下，让秋燕在脸上抹了几道。秋燕举着蛋糕往秋爸爸那边过去的时候，秋意突然飞快地伸手往边南脸上勾了一下，一坨奶油糊在了他脸上。秋意还挺玩得开，昨天把自己喝成了神经病还啃人一口，对于边南来说挺尴尬的，总觉跟人关系没随意到那份上。但他发现秋意似乎没什么感觉，从小到大边南都习惯了用大大咧咧来掩饰自己对别人反应的敏感，他觉得秋意也许也是在掩饰，怕他尴尬。心里乱七八糟，不知道自己在瞎想什么，边南一抬手把一整块蛋糕直接按在了秋意脸上。秋意没躲开，脸上糊的全是奶油和蛋糕渣子，于是一把抓过边南的胳膊，把自己手里的蛋糕也按在了他脸上。秋燕响亮地笑了两声之后，是一连串停不下来的笑。边南把嘴角的奶油舔进嘴里，一抬头看到秋意正从奶油里抹出两窟窿，露出眼睛来，顿时一通狂笑。 笑屁， 蛋糕很大又齁甜的，除了秋燕，大家都是吃了一块就饱了。秋燕一个人吃了两大块才躺到躺椅上，舒服地打了个饱嗝。 这个蛋糕真好吃， 剩下都是你的了， 吃完这些你就得胖一圈。 边南蹲在水池边洗脸，脸上都是油，拿香皂搓了半天，摸着还是油油的。 哎，是不是得弄点洗洁精啊？ 哎，你手机响， 帮我看看，估计是万飞的。 来电，老妈。 什么？ 边南愣了愣，转过了脸。秋意把手机递到他眼前，又把手上的毛巾放到了他手上。边南抓过毛巾胡乱擦了擦脸，又在身上蹭了蹭手，拿过了电话。 我靠，他给我打电话干嘛？ 秋意蹲到水池边开始洗脸。边南拿着手机看了半天，最后走出了院门，在胡同里接起了电话。 喂？ 喂什么喂啊？没错号码啊？ 说实话，老妈的声音很好听，40的人了，声音听着跟小姑娘似的，带着娇滴滴。但边南每次听到她声音都觉得心里有点发堵。 存了啊？ 叫声妈那么难啊？日子过得舒坦就顾不上亲妈了呗？你妈要死了你估计都不会来看一眼吧？ 有什么事儿吗？ 我能有什么事儿？在你眼里我有什么事儿了才叫有事儿？我要死了算有事儿吗？跟你那个亲爹啊一样狼心狗肺。啊！你他妈神经病啊！ 电话被直接挂掉了。 边南愣了愣，再打过去，老妈没接电话。秋意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我以为你走了呢。 你一直在这儿？ 没，一秒钟之前我刚出来。 哦， 你没事吧？脸色有点不太好看。 是吗？香皂洗的吧？ 怎么不说是抹大宝抹的呀？出什么事儿了吗？ 边南没回答秋意，进了院子，坐到椅子上，看着秋燕收拾桌子。他跟他亲妈没多少感情，平时联系的也少，偶尔打个电话或者过去看看，但每次都没什么美好记忆就是了。老妈脾气不太好，说话永远带着损劲儿，他弄不清老妈究竟是想见到他还是不想见到他。但今天他有点不踏实，老妈是一个人住，也没男朋友，平时打个牌都是去牌社，今天突然听到有男人在旁边砸东西，他有点担心，担心老妈会有什么麻烦，以及万一老妈有了麻烦之后的一串连锁反应。他想过去看看，但老妈平时接触的人不太好说。如果万飞没出门，他肯定会叫上万飞一块过去。但现在，如果一定要带人过去，只有秋意。虽说秋意知道他家的事，理论上也比万飞更靠谱。他拿出手机，又拨了一次老妈的号码，还是没人接。 要去看看吗？我下午才补课，早上没事儿，可以陪你一块儿。 靠，你偷听了吧？ 这还用偷听吗？接完电话脸就绕地球两圈了，打电话过去又没人接。 我妈，要不你陪我过去看看吧，我怕她让人揍了。 老妈住在城东一个小区，房子是老爸分手的时候给他买的。据说边南当年就是被锁在这套房子的厕所里被老爸解救的。边南没有太深刻的记忆，只是在之后很多年做梦，梦到关于房子的内容时都会出现这一套，但从来没梦到过厕所。老妈的房子在一楼，带一个小小的半开放式院子，有十来盆早已经枯死了的花花草草。边南按门铃前，先站在门外听了听，屋里很安静。秋意从他身后伸出手，在门铃上按了一下。老妈穿着睡衣开的门，看到门外站着的边南和秋意，显然有些吃惊。 你怎么来了？哟，看戏的反应还挺快啊，可惜已经演完了。 我在外边等你吧。 嗯。 那是你新交的朋友吗？你不总是跟万飞飙一块的吗？ 边南没说话。屋里一片狼藉，地上全是玻璃渣子，花瓶和窗户碎了一地。老妈很喜欢的一套茶具也被砸碎了。 看够了没有？要不要拍两张照片存着呀？ 你男朋友干的。 嗯。他脾气不太好。 打你了？ 没，我抽他的时候被抓的。哎，你还知道跑过来看看啊，真感动，比隔壁家那狗强多了，碰上事儿只会跑。 那你赶紧生条狗跟他再比比。 边南放下杯子往门口走了过去，老妈突然吼了一声跳起来，手上的烟几乎指到他脸上。 王八蛋，你再说一句，我这辈子都毁在你爸手上了，生了个儿子现在就是这么对我的。 边南没说话，只是靠在桌边看着他。老妈沉默了一会儿， 用手指在他胸口上一下下戳着。 我跟你说，别难，谁他妈都能看不起我，就你不行。 我没看不起你，我只是不知道你到底想要什么。 你那有钱吗？他呀，从别人手上接了个小工程，差点钱。你那有多少？ 你要多少？ 20万。 我哪儿来的20万？那人知道你还有套房吗？ 除去之前被老妈折腾没了的铺面和房子，老妈名下还有一套小房子，在市区不错的地段。她把那套房出租了，租金不低。如果不瞎折腾，她生活不成问题。 我又不傻，但这人对我不错，我就是想帮他一把，一块。 我没有20万。 老妈高中毕业之后当了几年服务员，认识老爸之后到现在就没工作过。边南根本不相信他能跟这人干得了什么工程。 那你有多少钱？不够我就得卖房了。 你还说你不傻。我没钱，你过不下去了我给你生活费，我给你养老，多的钱我没有。 滚吧，滚。 我不需要你养，你留着就给你亲爹和你那阿姨吧。啊，不过也许轮不上你去养。 边南没在门外看到秋意，四处看了看，才发现秋意在旁边的一排健身器材那儿跟一个老太太面对面玩扭腰器。边南走过去坐在了跷跷板上，秋意从扭腰器上跳下来坐到了他对面。边南蹬了一下地，跷跷板翘了起来。 跟奶奶聊天呢？ 嗯，聊完了。没事吧？ 没事，反正就那么回事儿。 你跟你妈长得挺像的。 都这么说，不过我跟我爸一样黑。 玩了一会儿跷跷板，俩人离开了小区，沿着路慢慢往前走。边南低头看着地上的花砖，沉默了很长时间之后问了一句， 谁把谁一辈子给毁了，这话你觉得有意义吗？ 你妈说的吗？ 嗯，她一直说她是真的爱我爸，我爸毁了她这辈子，我觉得没谁毁是这一说。要争论起来，她先毁别人家来着，只是最后没全毁了而已。以真爱为借口，末了还把自己过成了这样。 真爱吗？ 嗯，真爱。这种真爱有什么意义？以伤害别人为前提的真爱，根本就不算爱，自私而已。 有些感情从开始就注定会有伤害，别人或者自己，无论你愿意不愿意。 就我爸和我妈这样的， 还有别的？ 边南想了想，忍不住把这话跟秋意那天的话想到了一块儿，总觉得自己似乎是感觉到了秋意的什么秘密，试着问了一句， 比如？ 你猜。 神经病，谁都有点不愿意说出来的秘密吧。不管了，走，打车回去。我下午带二宝去打球。 每天中午12点准时发布，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 如果你喜欢大宝、二宝、大虎子，就帮我们多多分享出去吧。